我哋揾咗个嘉宾，哇！呢啲劲臭，哎呀，你喂咗一声，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？ 估到啦，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，咁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？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，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？系咪先？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。 我有一隻叫堅的 奪了個 number， 即是講到很堅 啊你講給我們聽咯， 哎 哦那隻 專業的分析員和專業的財經員是兩樣東西，財經員是背劇本， 不是很多劇本 是啦，分析員就真的要分析的， 要寫劇本的， 要寫劇本 的劇本的， 未挨 cut 都要講下去的嘛 先生哎，嗰只点睇啊？哦，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，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。啊，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，之后使鬼你讲咩？咁啊，成日都个节目讲喎。咁我哋三个 极前用轻微调整，可能睇得邓声讲先。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，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。 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其实成晚我哋请袁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。唔该晒啦，咁啊，你哋 又好再见。 真要嚟咧，一听到话同阿袁千做咧， 唉， 冇办法啦，真一定要嚟啦。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，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？ 系咪未够喉？沈振营沈大师，罗尚铺袁千，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。11月2日晚上8点。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，票价280 ，Regasin 会员250，电邮至 regasin@regasin.com.hk， 主题串道尽，写低你嘅姓名、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，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。 大家好，我是桂思杰，你听紧系 www.ragazine.com.hk，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。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，不过全部都系 Gory Hunter。曼联佢号称系世界上最伟大嘅球队，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。反曼已经系我哋球迷基本嘅良知。逢礼拜四10至11，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。 唉，我哋反曼大联盟又来了，咁就今集我哋系录播嚟嘅，就唔系直播。咁咧今集又狮子又唔喺度嘅，就剩翻我一个人讲晒。我相信大家将会即刻将 download 咗嗰个file 咧系即刻 delete 咗，系唔听嘅。咁咧。啊你啦，翻嚟啊，翻嚟啊，出声啊，翻嚟。 其实咧，你都系玩嘢，因为你放上网嘅时候，你会睇到个主持有我的名噶嘛。玩嘢咩？喂，上个礼拜唔好意思，因为近排太忙啊，咁变咗今集都唔系直播啦，因为即系小弟有啲私事啦，所以今集就录播啦。咁啊，其实就过去呢两个礼拜啦，即系上前个礼拜国际赛期啦，系嘛，咁啱啱个礼拜就英超开翻落啦，其实世界各地啲波都即开始见啲真章啦，唔好讲英超先啦，讲下譬如意甲咁样，意甲就罗马10连胜啦， 真系好得人惊， 榜首大战就2-0净胜呢个拿波利，咁啊，开始抛离咗一个气势出嚟啦，咁啊，亦都原先预期嘅三头马车咧。即其实都唔系三头马车，其实原先预期就系今年拿波利有啲睇头啦。咁啊，祖云达斯就 佢都算有啲睇头， 系啦，咁啊一贯都会觉得 OK 啦，系嘛。咁啊，跟住之后就，但系冇谂过罗马会咁好啦，亦都冇谂过 AC 会咁嗨啦。咁所以而家意甲嗰边 都唔系好嗨啊！琴晚和咗，都主场 和咗巴塞。咁但系如果你讲联赛嚟讲，其实即系好曼联少少噶咋。咁但系意甲开始个即系形势开始明朗啦，个势就似系真系嗰三队争噶啦。咁啊，罗马就等睇佢几时断缆嘅啫。咁另外就譬如讲下德甲咁样啦，德甲上个礼拜个鬼影球啊，即系 嗰个真系犀利啊， 嗰犀利啦，系嘛？即系 我以为系冇计到，但系原来系计咗，但系睇下顺唔顺。因为我听翻刚才我琴晚 download 咗呢个 哭波 桑，你要跟住嚟呢个节目系叫哭波桑咁样啊， 系啊 ，OK 系啦，就听咗呢个哭波桑，佢又讲咗就话系计咗嘅嗰球波， 梗系计，因为我嗰场有睇嘅，嗰场咧我就买咗大。 咁就好彩啫，好彩嗰球 收咗錢就過河啦。 係啊，即係三分二代嗰啲 friend 咯。咁其實嗰一球阿傑斯靈嗰個頭槌咧，好撚過癮㗎。嗱，我睇嘅時候，因為我有啲瞌眼瞓嘅啦，已經我見。我以为入啦冇嘢，但我见，咦？点解杰斯灵个样咁卵唔开心？ 系个样有啲诡秘噶。 系啦，诡秘咁样，跟住再睇你老味啊，顶出界嗰啲，我入咗啦，睇极都唔明。啊，屌！原来侧边个网穿捻咗。 其实你估嗰度穿，你估嗰个网穿得劲唔劲啊？即系穿得多唔多个？ 你觉得系个网穿捻咗先啦，定系还是未穿顶捻穿咗咧？ 梗系个网有问题啦，定 系嘛？ 但系问题系，佢就我諗緊佢個網穿咗幾多啊，因為你就咁頂埋去佢線得入，如果好細個位就好準要頂到嗰個位先碌得到入去㗎。 咪如果睇返後尾嗰啲 close up 呢，就大概一個波係接得入嘅。即係我諗佢解開咗個十字度啦大概。 咁佢都算頂得準㗎喎，頂 得準。係啊，咪其實嗰場波都好古怪嘅，你睇返呢就嗰個十二碼唔入又已經古靈精怪啦。何芬蘭嗰個波竟然係越位又已經好慘啦。即係其實成場波係充滿咗即係争议性嘅意味嘅，即系如果嗰队唔系利华古逊系曼联嘅话，就即系肯定系四四二四啦。咁但系曼联而家冇呢支国际场，冇办法。咁但系你又调翻转去讲上个礼拜嘅德甲，其实又系承认噶咯，就系、是、嗰三队啦。啊，利华古逊啦，呢个拜仁啦， 多文啦， 咁呢三队啦，跟住去到法甲又承认啦，即次噶啦，已经系即PSG 和咗头嗰几场之后，而家升翻上嚟啦，同摩纳哥去争啦，咁又系已经大概睇到嗰个分布啦，你又可以睇到啦。好啦，跟住再讲下西甲，咁西甲唔使讲啦，西甲就上个礼拜巴塞同埋马体会都分别系失分啦，马体会输埋添， 咁啊有皇马啦，仲有， 咁啊皇马赢翻升翻上嚟，咁啊即系呢三队又系呢三队咁去争啦。好啦，咁啊讲翻英超啦。咁英超就上个礼拜利物浦和波啦，即系我净系讲强队啦，讲利物浦，讲曼城，讲热刺，讲阿仙奴，同埋讲车路士呢五队啦。 咁仲有我哋节目嗰队咧？ 如果曼联都要讲，咁你又要讲史云斯啦，要讲新特兰啦，系嘛？仲要讲埋英冠嘅即系呢个 QPL 啦，又要讲位好烦噶嘛。我哋就系讲嗰五队啦。其实个势又翻嚟啦，即系譬如利物浦和咗，咁本来好担心啦，啊会唔会跌出前四咧？啊又唔系，都紧紧守住个第三，同车路士同分。咁车路士排第二，第一继续都系即系呢个阿仙奴啦，个气势睇落好唔错啊。虽然 啱啱先至输咗嘅阿仙奴啊， 咁先输咗欧联啫。咁跟住热刺就。又升翻上嚟啦，咁啊曼城亦都正正路路啦，咁样，咁即系你睇到系呢五队噶啦，即系虽然你会睇到啊，修咸顿好 OK， 即系嗰场波阵间可以讲啦，即系仍然 keep 到喺前列啦，爱华顿都系啦，咁你会睇到就系、是、老实讲，如果真系一个长途嘅马拉松咁样去睇，好难会话到俾我听头嗰五公里系嘛，嗰个冠军嘅跑手系跑紧喺中间嘅。因为好难嘅，点解即你马拉松你要攞冠军咁，你 suppose 两个钟头到要跑完啦， 即好似赛车咁样咯，类似。 唔系咯，咁你冇理由 几位咋？ 你冇理由话 俾 我听 之间有啲中间走得到上嚟嘅。 嗱，而家八场啦，三十八场嘅八场就即系大概四分一到啦，四分一噶啦已经。咁你呢四分一里边，你唔会话俾我听，你头嗰半个钟你只系跑咗三公里噶系嘛？你 at least 都应该已经跑咗接近系八九公里，你先可以话俾我听，你有机会争即系头。嗰几名嘅啫，马拉松系嘛？你好难话唔捻嚟嘅。我而家屌头嗰三十分钟咧，我跑就顶捻住先嘅啫。就系我屌你老味，我临尾发力，我可以一分钟一公里嘅，冇可能。咁你计数你计到，咁呢个唔可能发生噶嘛？系咪？咁所以你会睇到而家个情况就似系呢五队啦。咁至于话边队可以攞冠军，边队系有力争欧联嘅，即系嗱，老实讲，即系。呢、这个节目都讲过几次啦。嗱，如果真系纯粹讲个班底嘅雄厚性嘅话，咁车路士同曼城冇得倾啦，你一定要计啦，系咪？咁跟住好啦，如果再讲成个气势，或者讲紧系即系嗰个赛程嘅有利程度，咁阿仙奴同利物浦你系亦都现阶段唔能够排除嘅。 当然啦， 即系呢两队可能去到最尾你会见佢跌翻落嚟，但唔会同曼联一齐排喺第八、第九啦。呢、这个冇可能发生啦，系咪？咁跟住热刺就系你见佢买咗好多人，但系依家 so far 都叫做交到货嘅，唔计嗰一两场嘅失准输咗之后，咁你喺咁嘅情况去睇就话 OK 啦，咁真系呢五队去争啦。咁我哋原先心目中最担心嘅话，啊曼联会唔会争到欧联啊？睇嚟就窄少少啦。不过又调翻转讲，即系而家睇到曼联睇落好似 好危险咁样。 系。 咁但大家永远都唔可以忘记一样嘢，就系曼联永远都好似杰斯灵个入球咁样嘅，估你唔谂到嘅。 系。 而嗰种估你唔谂到，系你喺足球场上面你系计算唔到嘅，嗰啲嘢系不能量化嘅。 嗯。 咁所以佢可能去到过几场，或者去到十二月左右，佢又会升翻上嚟。前少少嘅位置，嗱呢个真系唔能够排除，大家唔好俾现时嘅联赛榜冲昏咗头脑。嗱，佢揸唔揸，最后揸翻到前四就一定唔得嘅。咁但系佢有段时间扮捻晒嘢咧，咁你吹佢唔涨啊？正如一匹马咁样，佢美国人希湾，哇，屌你老尾放头啊，追下追到上嚟，咁你睇后劲噶嘛，系咪？有啲马佢一路守住最尾，发亮嘢你老尾佢就即系就有噶啦嘛。系嘛，攝住个外档就可以跑出嚟噶啦，即系嗱，你唔能够排除呢啲嘢。咁但系你话去到最后系咪争到？你睇个势唔捻会咯。咁但系吓下你嘅都要做下样嘅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上个礼拜啦，就即系呢个曼联对沙林顿嗰场啦。咁啊，其实 我又睇两场一齐睇，好辛苦啊。因为你知佢嗰日又捞又懒系免费电视咁啦。 哦，系啊，系啊， 喺个 App 度播啊嘛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。 咁变咗就开住两部机。我就要开住， 佢应该系庆祝攞到呢个免费牌。 系啊，就开住两部电话一齐睇，我又去睇车路士啦，咁又睇住车路士，又望下曼九啦，又睇住车路士，又望下曼九啦，跟住望下就突然之间一比零，我已经滚晒噶啦。 好早廿几分钟咋？ 最捻滚系咩咧？最滚系车路士要收一球，即系变咗呢边就一比零，俾人一比零，嗰边佢系赢紧一比零，啊嬲到我咧，我就坐喺度一路睇住望住两边，屌真系好捻滚，点会咁噶？你？明明个势都唔系太弯，点会输一比零噶？咁再望下，屌佢富碌撞棍又系嗰啲执鸡王咁样，俾佢走上嚟咁样执一球。 系啊， 咁啊，唉，真系好捻激气啊！又好彩，跟住车路士追翻一球，追下又一球，又多一球啊！我又好开心。 唔小心嘢，小胜四比一啦嗰场。 都喺度望紧，唉，都好啦，两边一齐，即系嗰边俾佢富碌撞棍赢捻咗都算啦。啱啱去到最 last， 竟然啊有惊喜，去到最后嗰个 八十几分钟啊， 系啊，去到最后嗰个角球。有个惊喜，咁我就好开心啦，嗰日。 即系其实你嗰日分心噶嘛？ 分心噶，两边睇噶，两只眼，一只眼左眼就睇车路士咯。 我咧就因为嗰晚咧就话说同女朋友去球迷会度睇利物浦嗰场，咁因为利物浦嗰场早场啊嘛，完咗咁跟住之后我哋行咗阵街，咁跟住就翻屋企啦，因为冇乜心情。点解咧？我本来谂住如果你话利物浦攞到三分嘅，我会留低睇曼联扑街嘅，因为今年好搞笑，我女朋友睇亲曼联咧都系失分嘅，真嘅。即系我女朋友睇亲嗰几场都系失分，我同佢睇，佢今季曼联睇第一场，佢有同我一齐睇车路士，即系凌晨嚟嘅嗰日，咁因为嗰阵未转工，仲有得睇，即系可以一齐睇。跟住之后就睇利物浦嗰场啦，跟住再之后咧睇西布朗啦、曼城啦，跟住再去到话睇呢一个萨哈达都有睇嘅，佢全部曼联一场都未赢过。咁我嗰日我都费卵事啊，即系因为如果万一你坐喺度，你个魔咒断咗，好烦噶嘛会。咁啊，但系去到八廿零分钟，咁啊，开始搭地翻屋企噶啦。嗰阵大概十一点几嘅，咁啊，跟住忍唔住，都系攞个 iPad 出嚟，咁啊，开个 Sling Box 夹一夹，咁啊，睇到就曼联个势唔系特别好啦，因为当其时就系 gap 嘅。我记得啱啱开嘅时候就系换走啊朗尼， 就换入 史摩灵， 史摩灵吓， 系啦， 佢谂住 系谂住守嘅，跟住之后见咁上下，其实。你睇到沙林顿有几下攻势嘅，咁而曼联亦都唔系真系攞到控球权嘅，咁我会睇，咦，不如睇埋佢咯，我觉得即系好似有啲嘢睇咁样，反正你都系一球，学莫耶斯话斋，领先一球咧永远都系好危险嘅，但系阿贵神就话领先一球嗰队就有优势噶嘛，咁啊唔知信边个啦，即系黄兴贵讲啊，黄兴贵话领先一球有优势，但系莫耶斯调翻转讲，哇，领先一球好危险嘅，即系你俾佢吹捻涨嘅呢啲又系，咁。跟住去到最尾嗰个角球呢，令我嗰一刻真係好搞笑。当我见到个角球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諗起利物浦对修咸队嘅时候嗰一个角球，真係嗰一下闪出嚟嘅嗰幕。咁跟住望一望，因为你知起格㗎嘛，你用 3G,3G 又唔係 4G 啊，咩起格㗎喎。跟住咦入咗喇喎，入波嗰个又系对利物浦入波嗰个后卫嚟㗎喎。即嗰下系撞下撞下撞 下撞下嘅。 撞佢嘛。咁我冇睇全场嘅，咁我后尾补睇返啦。我本来会觉得，唉，曼联真系阴功啦，领先咗全场，真系唔好彩啊！咁样俾人追和，我真系真心咁谂，哇，咁样样都俾人追和得，你今季仲冚家铲？咁我后屘我再睇，其实根本除咗云佩斯入嗰球之外， 系啊， 曼联嘅射门、曼联嘅控球、曼联嘅角球，全部都输俾修咸顿嘅。但嗰个 你排第四啊，大佬。 但嗰个奥脱福嚟嘅，即系你嗰啲曼联球迷成日都觉得自己队波好卵劲，唔会输噶嘛？喂。我睇完嗰场之后，我觉得喂， 修咸顿嗰个入球入得太撚迟啦，即系太撚，即系如果嗰球入唔到，我反而会觉得系抌出。佢追和，我觉得个合比数都唔撚合理啊，赢撚埋啊，应该根本就 佢啲后尾都仲有机会嘅。 唔系啊，你唔好计朗尼嗰条炸弧啊，你有睇啦，精华，你唔好计朗尼嗰条炸弧，你净系计其余嗰啲湿鸠射，喂，你觉得有边一脚你摆到去，你会觉得有机会入啊？冇啊， 佢系好撚鸠啊，其实 冇，真系冇一球都冇啊，系。一球都冇，就 even 文佩斯嗰下真系摄上嚟，佢位摄得好靓。其实嗰球波戇鸠就戇鸠，在个防中点解唔追文佩斯啫嘛？讲捻完啦，即系其实系好好捻抌枪嘅嗰场。咁但系冇所谓啦，我又谂谂下就，哇！如果万一佢输咗，好捻大单嘅， 大单噶。 即系佢一输咗，莫耶斯真系有机会俾人炒噶啦。 佢而家唔差嘅，有进步嘅，上咗一位。即系由万九第九变咗万九第八， 万八 系啊，万八而家，万九变咗万八而家， 系咯， 系咯，即系over 嗰场波，我就觉得其实即系，我成日讲嚟讲去，我自己都讲到有啲闷，即系佢系踢落，其实系都系够嘅，整体踢落去都系麻麻地嘅，即系速度啦，中场啦，啲人脚啦， 球迷啦， 吓、球迷就更加啦，咁啊。领队又唔系好指挥到啲人啦，开始即系又开始，我哋一阵讲又开始越嚟越多新闻啦，又开始唔系好控制到啲人群啦，咁又越嚟越多问题开始一路浮现啊，咁佢就要开始面对呢个轮回啊，你明嘛？即系我哋号称即系车路士都有，利物浦啊更加，阿仙奴又有啦，咁啊开始步入呢个轮回嘅阶段，就会开始有啲领队咧就教两年，跟住俾人炒，跟住咧又俾球员玩捻死。控制唔到更衣室搞搞佢，咁佢開始就失勢，咁跟住俾人玩撚殘，咁跟住又換領隊，咁跟住啲人腳又唔撚啱，咁可能又換過啲人腳，咁換撚過曬啲人腳咧，可能翻嚟又要重組過，咁又要受呢一個煎熬，即係耶穌上山嗰陣係咁鞭策佢，鞭煎熬一輪之後咧，鞭完之後翻煎，轉個人再煎個前面，煎撚完之後翻煎後邊再煎，煎撚完再煎只腳咁樣，咁佢會不停咁去喺呢個輪迴，我形容為輪迴嘅階段咯。咁其实我哋今日有嘉宾嘅，就系福波桑嘅嘅侧田经日啦。啊，你点睇咧呢场波？ 呢场波我冇睇咯，呢场波我基本上睇比数嘅啫嘛。 系嘛？ 系啊，嗰日我穿咗三口啫嘛，最尾嗰口系修咸顿赢， 争少少，就攞埋佢命噶啦。 吓，不过修咸顿今季就系功力弱咗真嘅。 嗯， 上一季咧其实好劲噶。上一季啦啦啦， 林伯啦 ，Lambert 啦嗰啲咧，哇攻到你封冚，但系佢后边亦都失到封冚。 啊，都系。 今季转咗个新亚教练咧，就 普捷天奴。 普捷天奴，但系出奇地佢系一个防守性比较强啲嘅。 失咗三球啫，暂时。 系啊，即系今季系有少少，有两队波都几跌眼镜嘅，一队叫爱华顿。爱华顿个教头又系 马天尼斯， 又系教韦根嘅，又系后边穿捻晒窿嗰只嘅。 咁 今季修咸顿又系咁嘅，但系呢两队今季居然咧系出奇意外守得好啊。咁变咗嚟嘅其实如果曼联对住呢啲队咧，其实系几扎使嘅。其实我又唔觉得曼联领先一球咧系有几咁大镬嘅，因为其实要赢曼联咧，其实有两个条件啦。第一就系、你唔好俾佢带嚟太多，俾佢入一球唔系问题嘅，绝对唔系问题嘅。甚至乎最好系零比零添，因为曼联有一种特性就系话，如果我同你基本上嗰个局面拉唔开咧，其实佢系唔会疯狂咁进攻俾你嘅。 佢会慢慢即系流懒系流力咁样。 最想最有机会赢曼联咧，就拖住佢零比零。 啊，去到最后， 然之后临到咧。70-80多分鐘入佢一球咧，然之後你死守，基本上 又唔使80多分鐘。今季咧，曼聯輸波方程式有一個嘅，即係你一係咧一開始嘅時候上半場你先入咗波，好早階段，咁你可以翻到更衣室即係再入多球啦，即係例如對曼城嗰場啦。 翻到更衣室再入多球唔計 嘅 喎。 啊，唔係更衣室之前啊，sorry 啊。咁另一個可能性就係、其實就係、真系上半场同佢死守，下半场先嚟入波。 系， 西布朗嗰场 系啊，下半场一入佢就晕 嘅。咁如果你话太早阶段入波咧，其实真系 千祈唔好， 千祈唔好。 你睇新特兰嗰场 太早入曼联波， 新特兰 太早入曼联咧，佢好多盘算嘅。即系我由 Day One 讲系讲老费年代都系咁样样，太早入曼联波系唔着数嘅。 系啊， 所有球队通常都输嘅。 嗯嗯，认同认同。 有和已经要好好噶，通常都输硬、嗯。 通常都输。 吓、啊，咁加上上季都系啦，上季同即系嗰阵时喺个 chat room 度同成班足球频道啲兄弟喺度睇波，咁啊有埋杰斯嘅，我都话对洛域治嗰场，我都话曼联有机会输嘅。 啊， 就系讲咗呢个方程式啦、嗯。就系讲嘅呢个方程式啦。首先就系唔好入佢波先。 都系噶，你 张住先， 啊张住啊，因为佢一张就斗张噶啦， 系啊，因为咧老费咧真系就系、是、老虎蟹都唔失你波先啊嘛，老费咧最大嘅特色就系首先佢嗰个后防同个龙门咧，佢做得好好，真系一定要守到你好好，然之后先至同你死过啊嘛， 嗯， 即系佢系等一个时机，然之后去反击你啊嘛，咁所以你其实最紧要就唔好要有耐性，对曼联真系要有耐性， 但你觉得即系佢呢一个。守住先去到尾，跟住先至即系咁上下先至食糊嗰、那个，你觉唔觉得会系近呢五年或者五六七年开始会啊？即之前佢系攻得好捻猛噶嘛，即系个进攻都会系相对比较，哇出嚟好似好卵水人射嚟咁样噶嘛。 啊，即系你 再早啲咯， 2000年之后， 系啊系啊，嗰段啦吓，嗰段 时间冇得计，因为嗰阵时嘅生态又唔同啊嘛。嗰阵时咧啲中鞋又冇卵用嘅。即系所谓唔好话我抽阿仙奴个咩几五十几场不败，嗯、老实讲啊，嗰阵时嗰啲中下游基本上系见到强都系会脚软，尤其是见到曼联系必定脚软， 系， 所以尤其是而家你睇西甲都系噶，有好多其实 都系咁嘅现象。 喺个赛程里边，佢对皇马同巴塞有可能会放弃状态。 哦，都系， 甚至乎有啲球队会作客全放弃嘅。你以前嘅西甲同埋而家嘅德甲都有啲球队会咁啦、嗯，作客全放弃，然之后。 打第二场啊！ 打主场嘅， 系啊， 全部打主场嘅。咁你通常而家你老实讲，中下游梗系拣波踢噶啦。当年所谓嘅球队劲，其实系此消彼长嘅啫。讲真，但系你而家唔同啊嘛，而家下边嗰班先猛烈啊嘛。 嗯， 下边嗰班因为点解咧？因为你而家欧洲经济唔平衡。 嗯， 咁你有啲叫经济比较贫穷啲嘅国家，咪大量输出啲技术球员咯。咁你而家英超系差唔多全欧洲最高人工嘅联赛嚟噶啦。咁佢有錢嘅，佢咪吸納曬其他歐洲五國嘅輸出，即係人工冇咁高啊、嗯，或者本身係踢唔翻佢同佢身價成正比嘅波，咁咪吸納咗去英超咯。 嗯、 所以而家其實你睇中下游好多史雲斯啊、修咸頓啊、愛華頓啊，佢可以收到好多好平嘅球員， 但係又好好技術， 但係好好技術嘅。所以而家全部大部分除咗諾域治啊嗰啲球隊水晶宮啊、卡迪夫城嗰啲。之外仲係踢緊柱等式高 Q 大棍嘅波呢、嗯、其實而家好多波都係歐陸化㗎喇。 咁啊 呢個我係上季喺足球頻道或者喺足球 頻道嗰陣時 已經講過，係基本上英超係西班牙化緊㗎喇，已經 係。咁咪即係基於呢個原因，所以曼聯呢啲即係落後嘅國即係好似一啲落後嘅隊伍啊、落後嘅文化係融入唔到呢個現代嘅足球咧？你咪想咁講咧？ 其實最大問題就是錢嘅問題啫。 呢個對佢嚟講都係個問題。 其實佢要解決嘅問題，你話頭先 Candy 講曼聯會陷入一個輪迴，即係換領隊嘅輪迴狀態。其實輪迴都唔係緊，即係都唔緊要嘅。適應下就得㗎啦，因為英超好多球隊都係咁嘅。你德甲炒領隊仲快過英超添啦，唔係其實現代足球冇乜所謂嘅。即係你話聽好多電視評述員，例如何輝嗰啲講，你話一隊波要頭一兩季夾熟啲默契，老實講 out 咗㗎啦。 嗯， 而家係要快速， 快鬥快， 要鬥快撲入去隊波度，然之後你先踢出水準先係㗎嘛。咁你而家咁嘅環境，其實曼聯呢個狀態有錢得㗎啦。 但問題是， 問題明㗎，點解揞嚟揞去都揞唔出咧？呢個先係問題啊！ 呢個係一個問題啦。第二個問題就係佢啲球迷或者佢哋本身嗰個接，即係可能成個球隊個傳統個接受能力都會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，即係我相對我諗會面對一個幾大嘅心理關口，因為佢未換領隊嘛，即係廿幾年，咁你突然之間要真係落翻嚟個地球度。原来是咁嘅、 啊， 你知佢哋系接受唔到啊嘛，全部都无论系球迷，我相信除咗球迷，连佢哋嘅管理层或者成，我相信佢哋都唔系容易去接受呢样嘢。 系啊， 咁就佢嚟紧，我相信都几痛苦噶会。 係即係又係陷入一個我成日講嘅亞庇地獄狀態 咯。 即係話屌你女女上男下又唔得，狗仔式想咁又唔得，想咁又唔得。即係你話成日一輸波就賴鳩賴鳩梅西，屌你老尾以前費格遜唔係咁撚樣噶嘛？但係諗諗下，咦唔可以咁比嘅喎。費格遜首先係一定叻撚過梅耶斯先，同埋費格遜係有好撚多人際脈絡喺裏面㗎嘛。 嗯、 但係佢每一次輸波，佢又想賴啦。屌你都唔都係費格遜勁啲，但 係 又哎呀撲街，我又唔可以咁比嘅喎。即係喺理智與感情之間不停咁交 掙扎咯， 無限 loop， 佢痛苦喺呢種狀態啊嘛。 係啊，好話俾地獄㗎，但係佢哋就要佢哋受下咯。 係啊， 即係呢下先過癮啊嘛，而家就 其實、這個、其實呢、這個呢、這個狀態都唔難解決。切， 係認同。 佢只要好似阿、啊、Chelsea 咁樣樣，阿布咁樣樣， 但係唔好意思，即係要翻轉頭先，就係佢哋唔撚，佢哋係討厭金錢足球噶嘛，係 咩？ 啊係喎係喎係喎，佢哋球迷好討厭金錢足球， 淨係鄙視金錢足 球。即係一見到譬如 Chelsea， 即係佢嗰啲， 所以呢個唔得，呢個方案唔得， 即係佢嗰啲球員用軍票買嘅。 都是義工嚟，都係啲球員義工嚟啊嘛，即係佢全部都係義工嚟。係， 冇錯。 軍票都可能係一個方法。 軍票 唔係，所以錢嗰個解決唔到㗎啦。嗱，不過又講翻嗱，你睇佢今季嘅幾場失分嘅波啊，咁樣啊，佢其實就踢咗八場波啦。咁、佢先後就對咗即係如果講佢對強隊，對曼城。对利物浦同对车路士，咁啊全失分啦，只系攞得一分啦。 系 啊，咁啊系一个比较令人觉得即系强，即系喺强队嚟讲， 强强对碰啦、啊。 强对碰， 其实有啲蚀啲嘅，因为佢开季头五场有三场对强队。 啊系啊， 呢样系唔着数嘅。但系阿仙奴咧，开季头五场都冇一对强队，咁结果沉默对住多蒙特就现咗形啦。 系嘛、啊？我又冇睇过佢嗰场。 我又觉得唔系话现形，不过呢个阵间讲。但我想讲，譬如佢另外去再失分比嘅。西布朗、沙林顿，即呢一类型嘅球队 相对中游 啲嘅。你以前你会觉得见到曼联就让俾佢啦，有可能好多原因嘅，佢会觉得佢劲，或者可能费格逊嘅人脉啦吓，唔知道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见到第一啲球员唔射嘅，啲领队都唔射佢嘅，连啲球证都唔知点帮手嘅，嗱而家系有个咁嘅情况喎，真系 都系。 系咪？其實你就算講翻佢對一佢贏嗰兩場對新特蘭， 掹曬車啦都係。 對水晶宮其實都好文變 嘅，文變掹曬車。 史雲斯嗰場屌佢老母啫嘛，米高盧特納係，即係真係 係一場咯，唯一一場咯， 係真係嗰場，即係真係明放水嘅，係得嗰場啫，冇啦，其餘全部你真係同佢認真 搶噶，同佢搶噶， 真係認真打咧。 唔係，我相信而家就算史雲斯對曼聯都唔會係曼聯著數㗎啦，因為咁講啦，史雲斯其實嗰陣時都有講㗎啦，佢季初就已經轉陣。 嗯， 佢季初咧佢做咗一個好大嘅手術，就係將成個防守中場換咗。 嗯， 呢個對一對波係好致命嘅，尤其是佢踢啲咁技術流嘅波。咁而家你最近見到佢一收起唔用啊 ，Servi 就已經知道哇，佢踢出個威力好勁。 嗯， 用翻迪古斯文，用翻嗰啲。 唔系，如果佢第一场用迪古斯文，你老尾冚家铲， 但伤咗嘛。 系啊，你冇办法，你真系冇办法，你嗰阵、啊。我嗰场我一见，咦咁卵大镬嘅，跟住，唉，影子濑嘢，即系其实如果冇埋，不过又唔系嘅，嗰场又未，你咪当。 但你话我，你话要用修咸顿比喻话唔卵惊曼联，因为我唔记得对上一次修咸顿上英超系几时啦。 04-05， 零四到零 五， 唔计上季零四。 但系我觉得如果用即系强烈啲对比，我想用西布朗。 啊、 西布朗以前真系毫无还击之力噶， 系， 唔系啊，有场5-5， 系弱捻到，系弱捻到咧，即系弱捻到咧，系嗰阵时咧可以比较咧西布朗对曼联咧嗰阵时咧，即系比点比咧用荷甲比，即系用亚即士同和灵单踢啦，差唔捻到，嗰阵时嘅西布朗真系好捻油。但你而家睇下西布朗咩人脚同埋踢啲咩球风出嚟先？ 心态咧，我觉得系呢个系好紧要。你对住佢个心态， 今届系好痛苦嘅，因为咧几好多强队都有缺点，跟住曼联没落，然之后咧好多球队咧都觉得我唔使惊你。 啱， 好似最典型嘅就系韦斯咸，韦斯咸今季咧。阿大聲唔知做乜春嘅喎， 炒啊！ 見到對隊都對攻嘅喎， 係啊， 就算輸緊呢一兩粒，佢都唔撚， 係啊， 覺得好撚似咧冇失過波咁樣，同你照踢， 好似對曼城咁 啊，好撚恐怖嘅喎。 唔係啊，呢啲 好睇 嘅， 其實 好睇、啊。我其實睇阿大聲今季韋斯咸睇一兩場咧，俾我感覺我會喺度諗緊啊，係咪入得 波多係會有分家嘅咧，即係好撚過癮喎、啊，真係同以前好唔同咁啊！ 嗱，佢對車 路士 我會現場睇啊，應該 啊係喎， 係啦，佢對車路士我應該會現場睇啦， 係喎，一月嘅時候。 但大聲啲波好難捉摸 啊！咁啊， 因為佢嗨起上嚟真係可以好嗨。 哇！佢輸幾排啊？輸曬 你度。屌你啦！咁嘅空位都可以走咗出嚟俾人 係咁交嘅。嗰場同對熱刺嗰場就真係奇怪 啊！佢對史雲斯都大鑊啦，係咁輸。 其實唔係啊，佢對。佢上場對熱刺都真係令全宇宙打咗個突㗎， 三個人 咪所以咪話咯，而家嘅英超咪真係一個比賽咯。你話做樣又點都好，喂，而家真係俾我感覺到有競賽意味啊嘛，冚家產，你唔會覺得哇好唔撚 fair 啊，冚家產，屌你老母，冇少咗咯。嗱，總會有，因為我都成日都講，球證都係人人都會犯錯，咁但係你永遠都係講嗰句嘢，你唔會重複地犯同一個錯誤而 favor 同一支球隊啫。咁你今季的而且確呢樣嘢係。即少咗嘅有，但系少咗嘅，咁你真系好睇嘅，即系以前就会开始，譬如第八、第九周，你已经开始会讲， 啊唔使睇啦，基本上可以熄电视 啦，车仔啦，唉，曼联同曼城啦，唉，今季系车仔噶啦，冇噶啦，即系会咁噶嘛，但系今季真系唔系，你谂下紧凑 轮住嚟咯， 轮住嚟咯， 轮住 真系轮住嚟噶，即系呢一样嘢系好睇噶，你唔会觉得嗰支球队可以一路去到尾，但系你会觉得佢会 keep 住喺嗰个竞争范围。喂，呢啲先系好睇，好多年未试过啦，真系。 因为其实去到往年去到譬如十一月中十一月尾，其实已经踢完噶，基本上 系 啊，一 lift 可能 lift 你九分，尤其是曼九 lift， 曼九一 lift 八至九分，基本上唔使追噶。 英超咧，基本上超过三分咧，好难追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榜首同第二名系超过三分， 尤其是前面嗰队系曼九啊。 系啊， 一呢个三分六分，你永恒都唔需要再追啊！ 有个定律就系一个圣诞曼联一大头，基本上系已经 系开熄电视噶啦，其实 系啊，然之后根本上系咁一比零咯， 系啊， 屌你跟住嗰啲球队亦都会觉得，诶、哎，我输都合理啦， 系啊， 嗱呢样嘢好重要啊， 系 啊，你都榜首睇得咁好，诶、哎，我输都合理啊，你唔屌我老尾嘅，咁得啦，咁啊费格逊咪打个电话俾你咯，咪大家帮帮手咯，咪真系有呢个可能性噶、啊， 所以就好捻苦闷嘅往年，你睇咁多年，所以唔好睇，尤其是前。嗰幾年你唔係追到，我都睇到，唉，算啦，一到咁上下唔睇啦，有 嘅。球會嘅互相非法一定有㗎。 係啊，好討厭。 即係就算即係我舉個簡單啲例啊，當年白明漢仲係楊家誠嗰陣時做老細，佢都已經講過，屌其實係楊家誠唔知做乜撚嘢自己踢出嚟，就話佢哋有一個公關嘅手法，就係話每一次去到人哋嗰個球場，即係去作客或者人哋球隊作客嚟白明漢。佢都會請人食飯，或者係去做一個邀請 啊、嗯嗯， 即係禮貌上係咁樣樣。佢話英超球會就未見過有咁嘅球隊會咁樣做嘅，所以第一季其實好多人對白明漢咧都產生一個好感，即係聽係咁聽啊，聽傳翻嚟咁傳。咁、 嗯、 如果你有啲佢你白明漢都係咁做咯，咁你話相對上曼聯有咁嘅機會做其他類似嘅嘢，不過唔係名刀名槍，有幾咁出奇啫？ 我唔出奇， 甚至乎你话球证，老实讲，我唔讲你收唔收黑钱先啦。球证本身都系一个血肉之躯，佢都系人嚟嘅，佢一定有自己 favor 球队噶嘛，系咪先？如果你真系捉摸唔到佢，有啲屌啲英国人啲真系唔系好公道噶嘛，有时真系，你知、如果我真系唔捻中意曼联个对家，或者你 帮下手咯， 帮下手咯，有冇咁出奇啫？ 吹多少少咯， 系啊，我成日觉得呢样嘢真系好难避免。 系啊，例如佢 唔系，但系今季呢样嘢暂时嚟讲唔着迹啊嘛，同埋 因为佢排紧第萬九排第九啊嘛，而家排第八啊嘛，咁咪冇咁著跡咯。調翻轉，如果佢而家排緊二三，我諗又係咁，即係嗰個嗰樣嘢係唔會。 但係咁，我驚一你話，即係如果呢多個三分好難追咧，我想講而家即係呢個定律可能未必適用，但係可以適用喺萬九身上嘅，就是、落後九分、落後八分，佢冚家產嘅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難，即係佢你話佢要升翻上去頭四位，那個難度好大。 嗱。而家最大嘅問題咧，我反而覺得係呢樣嘢。除咗球迷係接受唔到，而家曼聯而家已經冇咁多勝利啦，或者冇咁即其實漂亮不嬲都唔漂亮啊。 係啊， 問題就係冇咁多三分以待啦。嚇、而家零分都待唔到，零分都待唔到要負分添啊，隨時可能係咪先？咁即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、是，屌你啦咩？啲球員，我當初加盟嗰陣時係諗住。 是 真的服从于贵格信之下的嘛， 所以现在出现问题。 你老尾我踢了一季两季冚家油 走够了， 尤其是史波灵那些你知道那些啊，来到没多久，哇 唔做啦，快上！屌你老味，真 系。云贝斯，云贝斯喊啲， 云贝斯又喊啊，云贝閪嗰啲。 咁啊系，云贝斯要惨啲，屌你老味，即系而家最捻惨。 谂住长胜将军噶。 跟住而家云贝斯见捻到阿仙奴，咦？屌你老味，会翻生嘅，云家都识扯旗啊！吴家拎真系有啲后悔喎，吴家拎系咪先？即系你睇阿仙，喂，即系你真系，你谂下，如果云贝斯仲未走，仲系留喺阿仙奴，你 哦，你讲， 我哋前集有讲呢样嘢啊。 咁个阿仙奴真系几捻恐怖， 好恐怖噶，好恐怖噶。如果有埋云贝喺度，都应该即系佢唔需要成日踢啊嘛。 佢就算踢三分一赛程都够啦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你咪继续伤咯，冇问题噶。系啊，你咪伤，伤系十零廿场，咁我可能要你十场就够啦。即系好似之前咁，就唔需要话。你之前要挨住，可能我挨得十場嘅啫，你都同我挨多十場。 但而家雲貝斯喺曼聯踢三分一賽程就大撚貨啦嘛。 啊，係啊，佢啊同撚頭痕啦，而家你見 佢。你講邊個同佢入波啊？而家 閪曬面咁啊！你見佢而家真 係。係。咁啊，下次翻嚟再講。 第一次網上 NBA 直播啊！ 香港第一次嘅網上嘅籃球直播啦，咁我哋有幸成為一員嘅話咧，其實我都覺得係榮幸嘅。 咁啊，呢一場波啊，洛杉磯打比啦，呢個快艇對啲湖人嘅。湖人如果用做主場嘅成績咧，就係16-10嘅，但係快艇今年嘅作客成績咧，就係17-12。 嗱，我預測啦，快艇贏20啦，大家點睇啊？ 一個 crossover 同呢個 DeAndre Jordan 一個 pick and roll， 跟住轉方向俾呢個 Caron Butler， 跟住 Greg Griffin 一個中距離入埋15-0。 表就變咗唔夠人打噶嘛，相反你係點樣用另外嘅球員幫呢啲得分點去攞分啊嘛？即係你話杜蘭特， 你諗下火背後教練邊個？ 我 Pat Riley 唔通就係 冇錯啦？你知唔知 Riley 咁多年嘅經驗係嘛？我點樣守你？其實佢做過 system 做得好。 你知唔知甲一好多隊嘅教練係邊個啊？ 你知嘅，想上 蕭常啊嘛， 梗係唔係？Kobe Bryant 嘅 drop step 一個 half fake， 跟住用左手， 即系手出手个位置咧，就系、是、同个框平高度，咁变咗咧喺个咁嘅掟出去个角度嚟讲咧，即系 ESPN 睇做过个分析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咁嘅掟出去的角度咧系好有利咧。 你识单打独斗，我都可以，即系你见到热火有心呢几球系俾詹姆斯单打独斗， 你绝对讲得啱。 翻上去啦！ 哇， 曳啲喎呢 球，就嗰个 嘅。二號位打翻 Kevin Martin 啦，係啦，咁樣可以對翻跟翻個節奏咯，可以 轉翻轉就可能壓大隻少少，因為我諗硬啲肌肉多啲啦，根本照佢咩骨多，咁變咗可能同埋個落地 唔同。應該唔會多嘅，係少，即係肌肉 係啦， 多我都驚嘅。 骨長，骨長， 句句有骨。 星期三晚9:30 ，Thomas、阿謙、夏薩特、藍天雪地。